等下留情，十一月重锤一击，请嚟香港广播界精英中的精英，前辈中的前辈，辉哥吴石辉。 由天光开始，天天都跟他共度，随他的音波一起穿梭千段路，行雷或者阴天，凌晨三点，仍可跟他去跳入那些音乐路，和他相共叫好。A radio radio， 常关心想我好，好知己，好知己。 通常咧，我做訪問之前咧，咁就一定要做啲 research 啊，資料搜集啦。咁但系咧，今日咧，我覺得無論做幾多資料搜集都好啦，我都係會緊張嘅。 點解咧？ 因為我哋眼前嘅嘉賓咧，佢哋可以話係德高望重。 係啊，因為我哋其中一位嘉賓咧，頭先入嚟嘅時候咧， 係 每一個港台嘅同事咧，都必定要同佢打招呼。 係啦，冇錯，係排隊集郵嗰只嚟噶。 所以我真係好驚。 歡迎你，吳石輝先生。 輝哥， 輝哥，輝哥你好， 打個招呼。 我好耐冇翻港台了。 翻到嚟港台有咩感受啊？ 摩登咗啊！ 系诶，点解咧？ 成个大堂嘅 set up 系比以前系冇咁 heavy 咯，正咗 好似阿辉哥平时嘅打扮咧，都系好摩登。 系啊， 我好老土啊！ 辉哥会 in 噶，以前我见到辉哥有啲相咧，长头发、长毛噶。 佢曾经咧，即系有啲歌星嘅朋友都讲啊，阿辉哥咧，佢个职位啊，其实系一个官嚟噶嘛。 吓系， 但系佢嘅打扮咧，一啲都唔似官， 系 好时髦嘅。 真咩？ 系我可以播翻条片俾你睇。 系啊， 所以我今日咧有少少震啊个口。 系我其实都震噶。 红重音，你讲笑你又话好像嚟 嘅。辉哥咁样讲真系流汗， 真系俾你激死啊！真系。 今日其实除咗辉哥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位非常重要嘅人物咧，都系一齐出现嘅，就系咧英华书院嘅校长郑校长你好。 系你好， 郑校长。 系啦，咁啊，今日咧点解阿辉哥会拍住拖同阿郑校长一齐上嚟手下留情嘅咧？ 简单啫。因为今年是英华200周年的庆祝盛典，校长呢出尽心机为我们母校呢是安排和设计了很多很多活动。 是。 我在伦敦都跟他谈过的，因为他在伦敦呢是做了很多 research 有关英华校史的。 嗯， 不如请校长讲下好唔好？ 校长背负住呢一个200周年嘅庆典嘅呢一个使命，咁究竟你有啲咩新搞作呢？ 就首先想讲返英华书院嘅历史啦。200年前係由第一位嚟中国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创立嘅。咁当时呢係伦敦传道会派一啲嘅传教士呢就嚟中国传教。咁当时呢就冇人肯嚟。就唯有呢就係我哋嘅校祖马礼逊牧师。因为清朝呢係禁教，佢又唔可以长期咁样留喺中国啦。咁啊唯有呢就係去一个华人聚居嘅一个嘅地方，借呢个机会呢嚟到建立一间学校。透过学校呢希望能够教一啲嘅中国人咁一啲嘅学识。咁亦都呢希望係能够教佢哋点样嚟到传基督教信仰啊咁样。咁啊所以呢佢哋就设立咗英华书院。咁就係1818年嘅11月11号奠基礼。距离而家咧啱啱好系200年啦， 系 啦。 喂，咁啊，校长系咪系因为咁嘅元素咧，所以你特登飞到去呢个英国，再去了解当时创校嘅整个嘅过程啊？ 系啊，嗱，因为咧，我过去咧嗰两年半里边咧，去咗英国五次。咁咧就去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咧睇翻啲历史文献，包括咧系当时嘅创校嘅约书，即系我哋嘅校祖马礼逊牧师亲笔写、亲笔签名嘅约书。 系 校长啊，其实我想问咧，因为我喺伦敦见过你两次啦，点解伦敦大学有咁多宝藏系喺我哋嗰个历史里边存在嘅咧？ 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当时伦敦传道会咧将好多嘅历史文献咧交咗俾伦敦大学里面有一个叫做亚洲及非洲研究学院。咁、 哦、 希望系佢哋能够做一个嘅馆藏啦，由大学嚟到保存就最安全最稳阵。咁亦都系亦都系有机会咧俾其他人做研究。咁喺嗰度咧我哋就睇到好多好多嘢。 哇，非常之珍贵、啊、真 系。但系咧香港本身自己系反而冇呢一啲嘅资料喺度。 香港都有啲资料，但香港嘅资料咧咁有啲都系二手嘅，同埋有啲咧都系影印本嚟。 copy 嘅。哦，你嗰啲就全部都系真迹。 我哋嗰啲 全部都係真嘅。咁所以我哋去，我哋第一次去睇就睇啦，睇完之後咧就影咗好多相翻嚟。咁我哋就同香港歷史博物館接觸， 係 佢哋睇完之後，佢哋都哇瞪起對眼就哇，真係太好啦！如果有呢啲嘅展覽，咁我哋就正正想想起嚟緊嚇喺即係校慶嘅年份咧，就喺歷史博物館裏邊咧就做一個嘅展覽，就我哋一拍就即合啦。咁所以咧，我哋係而家。一个月呢就喺历史博物馆嘅大堂呢就有呢一个嘅展览。 几时到几时啊 ?11 月2号到12月5号。 是 是。除了礼拜二系休馆之外呢其实每日都开放俾公众系免费入场嘅。其实点解同历史博物馆系可以即系摆得埋呢因为原来英华嘅历史呢系同香港开埠早期嘅历史基督教来华嘅历史教育传教出版印刷翻译呢、 是 其实系相当大关系嘅。所以其实睇英华嘅历史咧，系会睇到香港历史 啊， 就系、是、咁样。 OK， 校长，咁你点样可以说服到伦敦大学将嗰啲咁珍贵嘅嘢，可以能够借到嚟香港做一个展览呢 所以我去到五次啦， 即系用诚意打动嘅， 诚意当然一定要啦。咁其实系佢哋系都好少咁样借出去嘅， 即系唔简单嘅，因为呢 啲嘢 唔系一个即系叫政府行为啊嘛，即系你话喂由香港政府喂去同伦敦大学喂借呢啲嘢出嚟，咁可能会容易啲。 咁其实伦敦大学咧，佢都唔系随便会借俾即系香港嘅一间即系学校。咁啊，所以咧我哋佢哋都系话一定要系嗰个嘅展馆。就作为一个嘅借件人，咁、所以咧，我哋就第一步，我哋就系同香港历史博物馆嚟到去倾，咁啊，经过咗一轮嘅唔同嘅 磋商啦， 系啊，咁最后尾咧，咁就安排好啦。个过程其实都几艰辛， 系啦，一啲都唔容易。 嗱，除咗呢个展览大家好值得睇之外咧，我记得好似我睇过一啲资料，系咪有邮票出啊？ 系邮票咧，就系2015年咧，其实三年之前啊，我同就一位嘅校友倾开偈，嗰位校友咧本身咧都系我哋嘅大师兄嚟嘅，萧炯柱。 哦 咁佢咧，蕭都係我哋嘅大師兄， 係啊。其實英華出咗好多高官㗎，好犀利㗎，係啊。 咁啊，咁咁啱傾起咧，咁就話英華就嚟創校200年咯，咁跟住佢話，可以試下入信去即係香港郵政嗰度睇下佢會唔會幫你出郵票啊？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即係佢政府高官咧，其實佢又可能會比較。掌握咧，咁就係、是、啊，其實即係呢啲有冇機會啊？係係， 佢做過郵政處嘅， 知道啲內龍去脈啊。係 啦， 唔係佢知道曬所有要做嘅申請過程，一啲都唔簡單，好長時間。 香港郵政點會無端端幫一間學校出郵票咧？就算係創校200年，唔足以令到佢會幫佢哋出郵票。 好多我哋喺過去接觸嘅朋友都同我哋講。间间学校历史都咁有劲啦，点解英华零舍巴闭咩？我唔讲其他学校名啦，有啲180年啦，有啲160年啦，有啲190年。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英华代表一个代名词，就系、是、香港历史啦。 当时咧就系、是、我哋真系会带埋一啲学者。佢哋曾經研究過英華對香港嗰個嘅貢獻嘅一啲嘅文章咧，攞上去香港郵政嗰度，咁啊同佢哋去傾。咁當然佢哋收咗之後咧，咁就梗係唔會即刻話好啊，咁啊幫你出啦，咁啊唔會啦。咁佢哋梗係有佢有一個好嚴謹嘅程序。 係 咁就佢咪問咗幾樣嘢，你哋係唔係香港最悠久嗰間 Anglo Chinese 嗰間學校？我哋創校嗰時英文名叫 Anglo Chinese College， 咁誒即係英華。 哦，係咩？ 係啦， 當日唔係叫英華嘅。 當時唔係英華㗎，當時 我唔知㗎嘛。係 我 俾 個問出個重點來喎。 當時係叫做 Anglo Chinese College 㗎，咁因為係其實係英國人創辦咧，佢係唔知叫英華。 係 就 Anglo Chinese 個意思咁樣譯啊嘛。當年1818年 Anglo Chinese College 咧，啲傳教士將西方嘅教育制度成個嘅模式。是帶咗嚟亞洲，帶咗嚟中國，而且係一個嘅雙語嘅教學咧，喺亞洲裏邊咧係真係第一間， 應該係 係啊， 肯定添啦。 咁所以咧，佢確保一樣嘢，你哋係咪就係1818年創校嗰間咧咁樣？ 難聽啲講，有冇衝頭貨㗎？係 係事實上的確咧，無論係馬來西亞啦，定係喺新加坡，定係喺中國大陸咧，都有一啲叫做英華學校。古浪聚又有啊，天津亦曾經有過、啊。 關唔關事㗎？ 據我哋嘅查考資料研究咧，就係、是、其實因為我哋 Anglo-Chinese College 咧嘅辦學嘅理念咧，就好多人 buy， 變咗有好多人咧都仿效。其實喺馬來西亞咧，都先後興辦過幾間叫做話英華學校，不過係另外一啲嘅教會所興辦，係後期所興辦。 哦、即係有嘅， 有。就算係而家新加坡都有間 Anglo-Chinese 嘅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 哦哦哦啊， 都有嘅，都出名嘅，係啊。縱然我哋係有一段時間就停辦過，再復辦嘅時候咧。真係嗰個 report 咧係寫住 Anglo-Chinese College 括住英華 College 嘅。 咁、我想問啦，校長，咁你括住英華 College 係幾時開始？係啦，邊 reestablish 嘅名稱先得㗎？ 個名稱如果用英華 College 咧，就1914年嘅。 哦，即係復辦嘅時候就加翻英華 College 啦。 係啦，係啦，係啦， 都差唔多1804 年。 係啦，咁因為啱啱香港咧被割讓咗俾英國啦，咁所以咧就係倫敦傳道會都覺得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嚟到搬去一個。中国的土地，因为他最终都是想传教嘛， 嗯、 所以就1843年就搬了来香港。 嗯、 但是去到某一个阶段呢，因为政治的一些风波，再加上呢当时的毕业的学生呢，原本我们想着教了他们，他们就会将来做传教的。 嗯、 但教了他们英文，他们就去了洋行。 哦，做些商业的 东西了。就不去传教， 做大班 的。所以变了呢，就当时呢就跟个辦學嘅宗旨咧，咁就好似有少少違背，到最尾咧係停辦咗一段時間。 哦，明白明白。 咁但係學校裏邊本身有教會嘅，又有印刷所啊咁樣。教會裏邊嗰班嘅即係教友啦，都希望係再復辦翻英華，就等啲教友子弟係可以讀書。到最尾咧就係1914年就成功復辦翻英華。咁當時咧就係叫做英華 College 啦。 鄭校長講嘅英華史之外咧，都應該要多謝好多師兄師弟 啊， 佢哋而家喺各个大专院校啊，大学咧都教紧书啦， 系啊系啊， 哇大佬啊，教紧书好辛苦啊，而家此时此地此大学，系咪？ 系明白， 系啊， 系咁咪个 竟然仲可以为母校做咁多嘢咧，真系非常之难得， 系啊， 好多个嘅。 好多个好出色嘅校友嘅，其实即系除咗好似阿飞哥讲咧，话即系继续有作育英才嘅一班校友啦，跟住有一班即系服务社会嘅一班朋友之外咧，有一个咧本港市民系非常熟悉嘅，嗰个人咧就叫做许冠杰。 嗯， 阿歌神咧，其实都系属于英华嘅一份子嚟噶嘛。 系啊， 系啊。咁 讲起佢我就 cut 啦。 系啊，系啊。咁咧，歌神今次咧，亦都因为英华嘅200周年呢件大件事咧，又出手啦，所以就嚟咗一首《天地人》啦。 系啊， 冇错啦。 仍然会想到那日，可以鼓舞我好好做人。记得青春的教训，记得追的总会近，方知道我意志与命运，而明白责任。仍然会想去证实，可以闯世界，天天上阵。记得青春的脚印，记得一路可发奋，就算看不清我一生，亦要对得起我天地人。感激给火烧过的心，给光照亮的我，当紧握信念就进行。感激得到清澈呼吸，得到扎实肩膊，要理想最终变真。抬头会飘过白云，风会帮市镇吹过浮尘。记得青春的脚印，记得一路可发奋。就算看不清我一生，亦要对得起我天地人。难得到这日，我有我一种血脉，历史会证实，信要信最终信心。就算看不清我一生，亦要对得起我天地人。 阿 Sam 的歌咧，基本上我小小个就听噶啦。 系，其实很多人都系好多陪住香港人成长嘅大声音。 啊，有时我哋都好羡慕噶。啊，阿 Sam 咧，咁佢又帮佢嘅另外一间母校啦，吓，即系港大咧，嚟到作一首《明我已得》啊，咁样。 系。 咁我心谂啊，港大百周年就《明我已得》 系 啊，咁英华二百。創校二百年要有乜嘢咧？咁 都要整翻手 啊！我哋其實都一路好想嘅，咁但係不過當然啦，我哋梗係要靠翻阿輝哥啦。咁啊，由阿輝哥嚇，佢咧咁就去聯絡翻啊。咁啊，阿 Sam 咧就我所聽翻嚟咧，就一口答應，因為佢讀英華嗰陣咧，中六中七咧，咁佢又會喺出邊又唱樂隊噶嘛。咁啊，咁佢又需要即係有啲形象上面要留長頭髮噶嘛。咁當時嘅校長 Mr. Terence Isles 咧。特別係恩准佢係全校得佢一個係可以咁樣留長頭髮，咁啊等佢啊可以讀書之餘又可以即係另外喺出邊去唱歌咁嘅發展。因為第一樣嘢佢好感激，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當時阿 Sam 嘅中文老師陳耀南副校長，亦都係即係後來係港大嘅中文學院嘅一個教授啦，教佢中文嘅時候咧。佢係得到好多嘅幫助同埋啟發，咁啊，以至到咧入港大嘅時候咧，佢考預科咧，中國文學咧攞 A 嘅，所以點解即係粵語流行曲係咁能夠係興起咧？當然我哋講阿 Sam 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咁但係阿 Sam 佢自己話冇當年英華，冇當時嘅中文老師陳耀南教授教佢嘅話咧，就冇今日許冠傑嘅詞。 係 咁，所以咧就係佢一諗起英華咧，佢就就義不容辭就即刻就幫我哋去作啦。 我又想問翻少少嘅，就關於阿輝哥嗱，輝哥都係英華嘅一份子嘛。 係 輝哥，你記唔記得你係第幾屆嘅畢業生咧？ 我係1968年 Form Six， 1970年就入 Hong Kong U 咯。所以我喺英华读咗 Form 6 Form 7两年咯。 咁即系第几届？你记唔记得？ 用届数嚟讲， 如果1968，咁你咪将1818减翻， 系啊， 即系辉哥咧系英华创校150年嗰阵时就入嚟嘅。 150届， 我以前教数学 嘅学生， 150届嘅学生。 阿许冠杰咧系 早我两 早你两年， 即 系话咧 148啦， 148届。 阿 Sam 系就系68年，我成日都系有同佢两年出出入入嘅。 系 我70年入 Hong Kong U 嘛， 系佢又已经 佢未走啊嘛， 系 但系佢系 third year， 我系 first year 咯，所以我 Hong Kong U 其实我哋系共度咗一年，但系大家唔识嘅。许冠杰同埋泰迪罗宾系我少年時代唯一嘅兩個香港偶像啫嘛， 係 咁，但係唔識噶， 應該係入咗行係咪？輝哥係咪入咗行之後 先 識佢哋？ 哦 ，OK。咁嗰時喺港大嘅時候咧，都有搭咗一年噶嘛，有冇見到佢噶？ 佢揸架跑車咧，係 Lotus 嘅， 係 佢住 Richie 嘅， 你啊， 我住 St. John's College 嘅，但係隔條街嘅，大家即係好遠噶。嗰條街其實都校長知啊，嗰條蒲飛路其實好遠，我喺23號巴士總站嗰度嘅，對住 Sports Centre 嚟嘅對面， 係 我同楊森係打對面房嘅，楊森 係以前嗰個議員啊， 楊森成日即係踢波，咁又拿對好臭嘅波鞋就劈咗喺個廁所側邊嘅，即係我同佢打對面房㗎嘛，我住3樓嘅，盛裝阿松梁錦松唔知住幾多樓，6樓好似。人其實天生奔放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牙。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亦看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 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 好，来自英华的校友之一。 Sam 去许冠杰。 是啦，有呢首最紧要好玩，翻学梗系要好玩。 Sam 哥都是校友嚟㗎。 啊， 我 con you 嘅。